慢慢我们可以合起来，嗯。 咁今次我哋学咗好多嘢啦，慢慢我哋会将所有嘢合埋一齐。 我们有学阿那巴那念，嗯。 我哋有学咗呢个出入息念、阿那巴那念。 我们开始学，那个如来藏的缘起依照大乘起信论。 我哋有学咗呢个如来藏嘅缘起，依照呢个大乘起信论。 以前我们有学四无量心，你们的基础好一点，那我们就继续讲四无量心，因为四无量心就是为现在的人最重要的方法。 以前啊，长老有讲咗呢个四无量心，咁相信大家已经有咗呢方面嘅基础，咁今次会继续讲，因为呢个四无量心对于现在嚟讲系好重要嘅。 我们有讲过以前的大德，他们不管是在印度、在汉地，在别的地方，他们都有说明。其实，西方宗教也是这样，人间就是靠慈跟悲，没有慈跟悲，就没有人间。 咁啊，以前大德都有讲过啦，无论印度、汉道或者汉地或者西方都说明，正见系非常之依靠呢个慈悲嘅。如果冇慈悲，我哋就冇正见。 那来用真见解脱，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的贪欲， 用正见嚟到解决咧，我哋必须要减少我哋嘅贪欲。 来能够这样做，我们要多多修习跟舍，没有习跟舍，我们很难出那个贪欲的轮回。 如果要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咧，我哋必须要收集呢个喜同舍。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唔可以离开呢个贪欲嘅轮回。 习，我们有学一点点关于如来藏，就是习，就是特别关于如来藏，这是大乘佛教的德书。 咁关于喜咧，长老讲释过啦，呢个同如来藏非常有关系，呢个系大乘嘅喜嘅特色。 众生的功德，依照《大乘起信论》，依照如来藏的道理，就是不是在人，是在如来藏。 咁众生嘅功德啊，依照呢个大乘同埋呢个如来藏咧，众生嘅功德系依照呢个如来藏。 如来藏里面包括所有的功德，世间功德、诸事功德都包括在如来藏里面。 如来藏包含晒一切嘅功德，包括咗呢个世间嘅功德，同埋出世间嘅功德。 我们学佛法就是学波罗蜜，学佛法就是学波罗蜜。 咁我哋学佛法咧，就系要学习呢个波罗蜜。 其实用那个如来藏的理论，所有的波罗蜜不是靠人，是靠如来藏。 咁依照呢个如来藏嘅理论咧，所有嘅波罗蜜唔系靠人而嚟嘅，系靠呢个如来藏。 如来藏没有那个吝啬，所以是为如来藏没有吝啬，那可以成就布施波罗蜜，达那波罗蜜。 咁如来藏入边咧冇悭贪啊，即系孤寒啊，所以依照呢个如来藏咧，我哋就可以成就呢个布施波罗蜜。 如来藏没有嗔恨，怎么可以有嗔恨如来藏？所以是为如来藏欢喜如来藏，就可以成就人波罗蜜。 咁如来藏咧冇亲恨，所以依住呢个如来藏，我哋就可以收集呢个忍辱波罗蜜。 如来藏没有懒惰，我们有懒惰，所以我们还不是佛，那是为如来藏没有懒惰，那可以成就精进波罗蜜。 咁啊，依个如来藏咧冇懒惰啊，冇懈怠，所以依住呢个如来藏咧，我哋可以成就呢个精进波罗蜜。 如来藏没有散乱的心，是为如来藏欢喜如来藏，那可以成就定波罗蜜。 咁啊，依照呢个如来藏咧，我哋就可以思维同埋成就呢个 定波 禅定波罗蜜。 如来藏里面没有什么无明所以是为如来藏的明，那就可以成就般若波罗蜜。 咁啊，如来藏入边咧冇无明，如果我哋思维如来藏咧，就可以成就呢个明般若波罗蜜。 成就般若波罗蜜，为如果要学菩萨道，那就是全部所有的法。 如果我哋成就咗呢个般若波罗蜜咧，就成就咗一切嘅所有善法。 这是汉传佛教所特别强调的道理。 呢个系汉传佛教咧特别强调嘅道理。 那现在我们有用阿那巴那念来，入没有散乱的心的境界，没有散乱的心的境界就是。智慧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很难了解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的光明。 咁我哋而家学咗安般念而入呢个无散乱啦，呢个无散乱咧系智慧嘅因缘。如果冇咗呢个智慧因缘咧，我哋就唔可以明白个智慧。 我们现在还会有烦恼，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智慧的光明，不够亮，那所以我们还会有烦恼。 我哋而家仲有烦恼，系因为我哋个智慧光明唔够光亮，所以我哋有烦恼。 那结果，那个阿那巴那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就是它的大的好处，就是。呼吸离不开我们。 咁呢个安邦念嘅好处就系我哋乜嘢情况都可以修，呢个呼吸咧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 现在你们是学，阿那巴那念的法门，靠，一切是地论，声闻地的说明。 我哋而家学呢个安邦念嘅法门咧，系靠呢个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嘅理论啦。 请慢慢自己看自己研究。 咁长老请大家自己去睇，同埋自己去研究。 我们现在长修的时间那么短，我无法全部说明。 咁由于个课堂嘅时间好短咧，长老冇办法完全咁说明。 汉传佛教也有，智一大师，天台智一大师，写的那个六妙门。 咁啊，汉传入边咧都有呢个智者大师所写嘅个六妙门。 那个一切是地论很好配合跟六妙门的说明。 咁呢个瑜伽师地论咧，配合呢个六妙门咧，有一个好好嘅互补作用啊。 六妙门我们已经有讲过，六妙门叫做在六妙门里面每个门，可以用来成就解脱的过程。 咁啊，長老已經曾經提過六妙門啦。呢個六妙門入邊咧，每一個門都可以成就呢個解脱嘅。 那個門的意思，翻譯梵文的巴利亞呀，巴利亞呀，不好翻譯。門，還可以，不過，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咁呢个门嘅意思啊，根据呢、这个梵文咧，其实系好难翻译嘅。咁呢个门翻译为门咧，系可圈可点啦。但系有一个更好嘅解释嘅。 Paraya 叫做方便， 咁啊，呢个门啊，根据梵文啊，praya 都可以解释为方便。 门也是翻译方便， 咁门都有呢个方便嘅意思啦。 Paraya 也叫做方法， 咁呢个根据梵文咧，呢个门都可以解释为方法。 Paraya 也叫做比喻， 呢个 praya 都可以解释为譬喻。 巴雅呀也叫做意思， 又可以解释为意思。 巴雅呀也叫做，就是对象也是巴雅呀， 咁有呢个梵文都可以解释为对象， 所以很多意思。 所以呢个门啊，根据梵文，佢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意 都 思。 合起来可以翻译为 man 不错， 咁所有意思合起嚟咧，翻译为门都系一个唔错嘅翻译嚟嘅。 因为我们有所言，我们有 man， 因为如果我哋有所言嘅话，我哋就有门； 我们有方法，我们也有 man， 如果我哋有方法，我哋就有门； 我们有意思，我们也有 man， 我哋有意思咧，我哋就有门。 所以，根号背后跟我们。开始学那个大圣起行论，大圣起行论就是都是考这个门的道理。 咁啊，配合呢个大乘起信论呢，就系、是、好好一个结合啦。因为大乘起信论呢，就系讲紧呢个门嘅道理。 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门， 咁我哋嘅心啊，就系、是、我哋嘅门。 这个门就有两个方面， 呢、这个呢度嘅门呢，就有两个方面。 无常跟常，两种门。 呢个门呢，可以有两个层面，一系无常，一个系常。 你们有些两种门，每个门就是舍受所有的法。 你哋有学咗呢个两个门呢，其中一个门就系舍弃一切嘅法。 所以。这个心就变成法， 咁呢个心咧就变成一个法， 这个心也就变成意思， 咁呢个心咧就变成意思。 那现在我们，你们是用阿那巴那念来了解这个道理， 咁我哋而家系依靠呢个安邦念嚟到了解呢个道理。 也是来了解。所有的重要的佛法也是靠我们的 mind 的了解， 亦都系依靠呢个门嘅了解咧，嚟到了解所有重要嘅佛法。 没有 mind 没有佛法，有 mind 才会有佛法。 如果我哋冇门咧，就冇佛法；有门先可以有佛法。 这个 mind，那就是我们不用找很远，这个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无常。我们的心也有常，我们的心有轮回，我们的心也有涅槃。 咁啊，呢个门咧唔使修去揾嘅，咁我哋嘅心就系一个门，因为我哋嘅心咧有无常，同时间有常，我哋嘅心可以轮回，都可以达到涅槃。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那个两种门，那我们怎么可以解脱？ 如果我哋嘅心冇呢两种门咧，我哋嘅心冇办法解脱。 那学为师，那都是考心，我们要练习不断的这样思维， 咁我哋学唯识啊，都系靠呢个心啦。我哋要持续咁样去思维。 这样思维就是才能够成法。 咁样思维咧，我哋先可以成法。 那个一切是地轮的德殊，一切是地轮的德殊，就是。它，其实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明怎么成罗汉。 咁啊，瑜伽师地论呢个声闻地 特別的地方，它重要的內容就是重要的內容就是教我們怎樣成為一個羅漢。 怎麼成菩薩也有說明，不過這是那本書的比較小的部分，多半都是講怎麼成羅漢。嗯，佛也是羅漢，嗯，不過很大的羅漢，最大的羅漢就是佛。 咁啊，瑜伽师地论入边咧，虽然都有讲呢个成菩萨嘅法门啊，但系佢嘅篇幅非常之少啦。咁啊，佛陀都系罗汉嚟嘅，不过佢系大阿罗汉。 所以佛是所有的罗汉的老师，没有佛，那没有罗汉。嗯。 所以佛系所有罗汉嘅老师啊，如果冇佛嘅话，就冇晒所有嘅罗汉。 那所以，以前的大德，不管是论述还是无作菩萨，他们都都是教我们怎么成罗汉，怎么成大罗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成罗汉，不容易，没有办法成大罗汉。 咁啊，以前嘅大德啊，無論係文殊或者無著咧，都係教我哋點樣成羅漢嘅。因為如果我哋唔識點樣成羅漢咧，我哋就冇辦法成為一個大阿羅漢。 那阿那巴那年，那就是佛依照南傳的道理，就是佛自己所用的法門來成羅漢成佛。 咁呢個安邦念啊，依照南傳咧，佛就依靠呢個安邦念嚟去成佛嘅。 為什麼？我們已經有說明，因為我們的呼吸就是代表我們的生命，沒有呼吸就沒有生命。 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曾經長老都曾經講過啦，呼吸就代表生命，如果冇呼吸咧，就冇生命。 因为我们有气，我们的身体能够动，我们可以讲话，我们也可以想。如果没有气，那我们没有办法想什么。 因为唯有靠呼吸咧，我哋先可以喐，可以讲嘢，可以谂嘢。如果冇呼吸咧，我哋就冇办法谂嘢啦。 现在我们已经有生命， 而家我哋有生命。 那，你们的论文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有生命，我们现在有气，因为过去的无明，过去的行，这是罗汉的看法。 咁啊，我哋而家有生命有气咧，就系因为过去嘅业力，过去嘅习气，呢个系罗汉嘅睇法。 这是方便来能够全部放下。如果这样思维，那能够全部放下。 这个可以，这个是一个令我们可以全部放下的方便。 那弥勒佛，比方说在究竟一乘宝性论， 弥勒佛依照这个究竟一乘究竟一乘 宝性论，性功德性， 究竟一乘一乘报心论。 他是说明我们众生因为我们太执着，特别印度人特别执着这个我， 咁入边说明咧，特别我哋嘅众生啊，特别执着呢个我， 所以需要妙法门，来放下我， 所以我哋要依靠一个微妙嘅深妙嘅法门嚟到放下呢个我。 其实空的道理就是无我的道理。 其实呢个空嘅道理咧，就系一个无我嘅道理。 佛教的道理也是无我的道理。 咁佛教嘅道理都系讲紧呢个无我嘅道理。 正如也是依照《如楞伽经》等等，也是无我的道理。 咁真如咧，依住呢个《入楞伽经》咧，都系讲紧呢个无我嘅道理。 所有的法都是无我的道理。 咁所有嘅佛法都系讲紧呢个无我嘅道理。 无常不是属于所有的法。如果无常是属于所有的法，我们无法解脱，没有甘露。 咁啊，無上咧，唔包含所有嘅法嘅，因為如果無上包含晒所有嘅法咧，我哋就冇辦法得到解脱。 无我也是属于所无我，再是属于所有的法，轮回是无我，涅槃也是无我，所有的法都是无我，不过所有的法不是无常。 咁無我咧，先啊包含晒所有嘅法嘅，啊無上唔係啦，因為輪迴解脱都係包括無，都係無我嘅。 因为所有的法不是无常数，我们才能够解脱。 因为唔系所有嘅法都系无常，我哋先可以达到解脱。 如果所有的法是无常，我们无法解脱。 如果所有嘅法咧都系无常嘅话咧，我哋就冇办法解脱啦。 心也是无我。 咁心系无我嘅。 因为心是无我，所以一切法也是无我。 咁因为心系无我嘅，所以一切法都系无我嘅。 因为一切法是无我，一切法是真如。 因为一切法系无我嘅，所以一切法都系真如。 所有的众生都有真如。 咁所有嘅众生咧都有真如嘅。 不过我们众生，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看不到。 不过因为我哋众生有无明咧，所以我哋睇唔到。 所以最好的方便来懂达无我的道理，那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 咁啊，最好嘅方便嚟到通达呢个道理咧，就依靠呢个真如，依靠呢个如来藏。 在所有的众生的心里面，在所有的法里面，就是应该有这种法妙。 咁啊，所有嘅众生入边啊，所有嘅法入边咧，应该都有呢、这个法嘅。 不过你要抓他，那抓不到，那就烦躁。 不过如果我哋要捉佢嘅话，系冇办法捉到嘅，我哋就容易犯错啦。 我们一直想抓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哋一直想捉啲乜嘢咧，就系我哋自己嘅问题。 这是我们的无明。 呢个系我哋嘅无明。 一直想抓什么？ 一直想捉住啲乜嘢？ 呀，糟糕了！ 哎呀，咁样就弊啦。 那怎么办？ 咁点算呢？ 那就是是为真如而不抓真如。其实方法很简单。 咁我哋应该点做呢？就系思维真如，而唔去捉取真如。 中国禅的方法就是这样，印度的方法也是这样。是为真如而不抓。 咁无论系中国禅或者净土，都系依靠一个方法咧，思维真如而捉取真如。 是为真如，就是是为清净的无蕴，没有别的真如。 咁思维真如咧，就系思维一个清净嘅五蕴，唔系其他嘅。 没有别的如来藏。 我哋冇其他嘅如来藏。 不过思维而不抓，那个不容易。 不过净系思维唔去捉取咧，系唔容易嘅。 那所以大乘起信论，教我们呢方法。 咁所以个大乘起信论咧，就教我哋呢个方法啦。 在抓有无抓，在无抓有抓。 咁佢捉取嘅期間又唔捉，唔捉之間又捉。 在無明有明，在明有無明。 咁喺無明入邊有明，喺明入邊都有無明。 那現在用智慧學阿那般那念，其實也有這個道理，不是我們離不開這個道理。 咁如果我哋用智慧去修呢個阿那般那念咧，安波念咧都有呢個道理嘅。 是為呼吸也有。同时有明也有无明， 咁啊，思维个呼吸咧，我哋同时间有明都有无明。 你们看，小心的看你们的那个论文， 咁我哋仔细去睇我哋而家发嘅讲义入边嘅内容啊。 它是说明那个呼吸依照印度瑜伽，思维呼吸有四个阶段， 我哋依家印度咧，依據印度咧，我哋睇呼吸咧有四個階段嘅。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哪一個階段我忘記啦，你們給我講，給我聽。 咁希望長老希望大家都可以記得啦。而家大家可以睇一睇長老依四個階段係乜嘢階段。 知道大家有學好。 咁長老就想考下大家，睇下大家有冇留心啦。 第一有什麼？ 咁第一個階段係乜嘢咧？ 有入息，入息以后有什么？ 咁第一个阶段系入息，第二个阶段系？ 不是，马上有出息。 中间， 印度以前也有这个道理，有入息，然后有kumbhaka就是jar 怎么说？那个 瓮缸 缸，有缸，有内缸跟有外缸，这是很好的名称。你们吸气以后呢，身体变成闷，好像缸变成闷，因为我们的胸有好像缸，是不是？ 缸缸 缸 水缸 水缸。 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吸满气呢，就好像一个缸那样。 然后有 antara kumbhaka 就是内 kumbhaka 内就是满的时候。 如果我们中间呼吸得满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缸那样。 出息。 那第三个阶段呢， 也有 kumbhaka， 不过空的 kumbhaka。 出息咧都有一個缸嘅，不過係一個空嘅缸。 Bahya kumbhaka, why kumbhaka？ 咁呢個稱為外嘅缸，因為排曬啲氣出去啦。 所以 ashwasa antara kumbhaka prashwasa bahya kumbhaka。學Pranayama， Pranayama 的意思其实是气功，Prana 就是气， Yama 就是空，气功。开始学气功的时候，开始学 Pranayama 的时候，你们控制这个 Kumbhaka， 跳得长越长越好，这样肺脏会发达。 如果我哋收集一个印度瑜伽咧，我哋会尝试去控制呢个呼吸嘅，令呢个吸气嘅时候，令呢个缸尽量咁大，呼嘅时候尽量排晒出去，嚟到令我哋嘅肺活量可以提升。 所以他们是用意志来拉长那个 kumbhaka， 内 kumbhaka 跟外 kumbhaka， 内缸跟外缸。 所以他们是用意志来控制个呼吸的，令到这个缸满和空。 如果你们参考比方说即时论， 如果我们参考一个驱舍论， 那释迦牟尼佛是说明我们佛教不要这样修。 世亲菩萨特别说明我们佛教不会这样去修。 你是注意那个中间呼吸的时候，你不是用椅子来拉它长，你是用座椅。 如果我们去注意中间呼吸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意志去控制这个呼吸，而是靠座椅。 座椅控制，座椅给新方向，依照阿毗达摩，先有座椅才会有新的过程，如果没有座椅那就没有新的过程。 去依靠这个座椅，座椅的意思就是给心方向，如果没有座椅就没有这个心的过程。 我们的心是好像一串， 我们的心呢好像一串这样的东西。 如果没有托，就是从后面有托给方向。 如果后面没有一个舵啊，揸船的舵给方向呢？ 没有托， 是吧？叫 托。 那个穿的图心的图就是作意。 咁呢个心嘅图啊，就系控制呢个方向嘅，就系作意。 你们在学《大乘起信论》，就是学佛陀的妙心。佛陀的妙心不需要作意，而能够直接了解，用智慧了解所有的法，这是佛陀的心的妙。 咁我哋而家学呢个大乘起信论咧，唔系靠作意嘅。咁佛陀系靠智慧而嚟到了解一切嘅法，唔使靠作意。 所以佛陀的心是好像镜子，镜子，只是反映所有的对象，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对不对？ 咁佛陀嘅心咧就好似一块镜咁样，佢唔使特别作意就可以反映一切嘅形象。 不过镜子是没有。没有什么生活的东西，不过心是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心呢，就生活没有什么所以。 咁啊，不过镜咧系一个死物啦，但系我哋嘅心系一个活物嚟嘅。如果我哋嘅冇心咧，就冇办法生活啦。 所以这是 B 一而已。佛陀的心是好像镜子。不过它不是镜子，那它是妙镜子， 所以呢，这个只不过是譬如，佛陀的心就好像镜，但它不是镜，它是一个妙镜。 那有作意，那才会有思想，才我们可以念，对不对？如果没有作意呢，我们就不会想什么， 咁我哋必须先有作意，我哋先有思想，先有呢个念。如果冇作意咧，就冇办法思考。 因为有想，所以有受，对不对？ 因为有想，我哋先有受。 因为有想有受，所以我们就推心往所愿，对不对？ 因为有想有受，我哋先可以推动呢个心往朝向呢个所愿。 谁推心往所愿？就是熏思，有熏思。如果修观一定需要熏思，没有熏思不会修观，所以熏思就是推心往所愿，监察所愿，监察所愿就是熏思所愿。 咁边个推动一个心朝向一个所愿呢？就是靠一个沉智。如果冇一个沉智呢，就冇办法检查一个所愿。 所以来熏思所愿需要意志，就是思，需要熏，需要思，需要那个，我们的心的穿的托，那就是作意，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思维所有的法。 咁我哋要沉智咧，就必须依靠一个作意，就好似有呢个托，我哋先可以带动呢个沉智朝向我哋嘅所愿。 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无常，我们的心无常，我们知道身跟心无常，我们才能够放下。如果不知道怎么放下，没有办法。 必须依靠这样，我们才可以了知道我们的心是无常的，我们的心是无常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们的身心。 这是很深的佛法。 这个是一个很深深的佛法。 那个现在的心理学虽然很厉害，不够厉害，他们很难了解那些道理，因为他们没有解脱的道理，他们只有实用的道理。 咁啊，而家嘅心理学咧，虽然好犀利咧，但系都系唔够嘅，因为佢冇一个解脱嘅智慧。 那我们学佛法，就可以渐渐了解佛法的厉害。佛法的厉害就是在心的分析，了解心的分析。 咁而家我哋学习佛法咧，就可以慢慢理解到呢个佛法嘅犀利啦。因为佛法嘅难得之处咧，就系佢嘅心嘅分对心嘅分析。 因为有心，所以我们有舒服。如果没有轮回的心，那我们就舒服就不见了。 因为有心呢，我哋先有呢个舒服嘅感觉。如果冇呢个舒服感觉呢，我哋就唔会轮回。 如《楞伽经》是说明，我们众生好像那个树丛 （silkworm）， 虫，树丛， 树丛，我们树丛了。 什么树丛？ 树丛 （silkworm）。 worm。silkworm。 就是虫。 啊，虫。咁啊，入《楞伽经》入边，比喻我哋咧，就好似一啲虫咁样。 虫啦。我们好像树丛啊，怎么办？树丛怎么样？他就用自己的那个弦，自己的丝来，拉自己绑起来。 蚕。 蚕。 蚕。哦，这个《入楞伽经》呢，比喻我们就好像一个蚕咁啊，作蚕自缚啊。作茧，作茧自缚， 作茧 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绑住自己。 那我们用心绑起来自己，束缚自己啊，糟糕啦！ 咁我哋用心绑住自己，束缚住自己，咁就好弊啦。 知道就是明，不知道那就是无明。 咁如果我哋知道咧，就系明啦；唔知道就系无明啦。 知道，无明，那就是明。 咁我哋知道我哋有无明就系明啦。 这是大乘起信论的方法。 呢个系大乘起信论嘅方法。 现在用阿那巴那念，慢慢了解。 而家我哋依靠呢个安般念，慢慢去了解呢个道理。 怎么了解？有先有如是的过程，所以好像，我们的身在呼吸的过程， 咁我哋慢慢去点样去了解咧？我哋靠呢个安般念咧，去知道我哋先有呢个入息嘅过程。 本来无，现在有。 本来系冇呢个入息嘅过程嘅，而家有啦。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啦。 不过本来无不是完全无，你们现在在学。那个中间呼吸，属于微细的呼吸，还是身体里面有动，不过这个动不明显。 咁本来无咧，唔系完全无嘅。我哋有一个中，我哋而家学咗有一个中间嘅呼吸啦。 不过还是你们的论文教这个部分空空地，有空地，所以出现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如果没有空地，那它怎么出现呢？ 咁我哋依靠呢个论文咧，介绍到，因为我有一个空嘅地，我哋先可以有呢个入息同埋出息。 你们的论文就是说明我们可以领纳呼吸的过程，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空间，如果身体里面没有空间，我们无法领纳。如是出世的过程， 咁呢个论文介绍到啦，我哋可以了解到呢个入息同埋出息嘅过程咧，系因为我哋有呢个空界。 所以这个呼吸不但呼吸，所有的思法能够出现，因为有空间，因为有虚空。 咁唔止系呼吸啦，呢个十法所有一切法可以出现咧，都系因为有一个空界，有空间， 有出的空间，有吸的空间，身体里面到处有空间，所以到处有十法。 咁啊，我哋有粗嘅空界同埋细微嘅空界咧，一切法入边都有呢个空界。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内容有意思，可以表达法，因为有空间。 咁我哋身体入边嘅内容咧，可以代表一切法嘅，因为有呢个空间。 这个道理道教也有。 咁呢个道理咧，道教入边都有嘅。 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房间里面？因为房间有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房间里面。 咁我哋点样知道我哋喺一个房间入边咧？因为一个房间有空间。 这是庄子说的， 呢个系庄子所啊，庄子讲嘅。 那我们的神地也是好像我们的房子，房子里面有空间，所以我们可以感到这个神地。 咁我哋嘅身体咧都好似呢个房咁样，因为我哋有呢个空间，所以我哋可以感受到呢个身体。 那个究竟一层包心论就是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好像镜子一样， 咁呢个根据呢个究竟一成报心论咧，就说明到我哋嘅身体就好似一个镜咁样。 在这个镜子里面，就是出现所有的法。 喺个镜入边咧，现出嚟一切嘅法。 那现在我们是学唯识，那个镜子其实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就是比喻来让我们了解。 咁我哋而家学唯识啦，呢个镜嘅比喻咧，同我哋嘅心好有关系嘅，因为靠呢个心，我哋可以了解一切。 不但是佛陀的心，我们的心其实它的本地也是这样。 咁唔止系佛嘅心咧，其实我哋嘅心嘅本体都系一样嘅。 所以我们是需要大乘起信论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地，那就是空间。 所以我哋而家学大乘起信论咧，就系了解呢个道理啦。 不过这个空间不是是活的，心就是活的，心是生活的，所以没有心，什么都没有。 去了解到呢个心就系一个空界啦，但系呢个心咧唔好似镜一样死物，心系活嘅，因为冇咗心，我哋冇办法生存。 不过我们的心的功能就是好像镜子一样，它就是反映所有的法，它就是接受所有的法，所以好像虚空间一样。 我们的心的功能跟镜一样，因为它可以反映一切法，接受一切法。 那这就是妙法。 这个就是一个妙法。 在大乘起信论，什么是妙法？ 咁根据呢个大乘起信论咧，咩系妙法咧？ 在那个真如的理论，什么是妙法？ 咁根据呢个真如嘅理论啊，乜嘢系妙法咧？ 华严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咁根据华严经系点讲嘅咧？ 就是众生心。跟佛是一体， 就是众生心和佛是一体的。 这不是理论，一定要先慢慢吸收，慢慢了解，然后依照这个道理就是修行。这是所以无著菩萨是说明为菩萨所有的修行就是菩提心的修行，没有别的修行。 咁呢个唔单止系一个理论咧，我哋要慢慢去了解，跟住依靠呢个咁样嘅理论去到去修习、去修行嘅。 菩萨只有菩提心的修行，从开端到末端都是菩提心的修行。 咁啊，所有菩萨嘅修行都系呢个根，都系呢个菩提心嘅收集，从一开始到结尾都系。 我们可以了解菩提心的修行，因为我们是为佛心众生为一体。 我哋可以去了解到呢个菩提心嘅收集咧，因为我哋可以了解到呢个心佛众生系一体嘅。 我们的身体就是像镜子， 咁我哋嘅身体咧就好似一块镜咁样。 在这个镜子里面就有呼吸， 咁喺呢个镜入边有呼吸。 因为有呼吸，我们可以想法，我们可以讲话，我们可以动身体，都是因为有这个镜子。 咁我哋喺个镜入边咧，因为有呼吸咧，所以我哋可以有谂法，可以讲嘢，可以喐动我哋嘅身体。 那 这就是妙法。 咁呢个就系所谓嘅妙法。 所以你熟悉，你随喜，你住喜，你观喜，你欢，你亲，都有这个妙法，离不开这个妙法。这就是六妙门的很深的意思，不容易了解。 咁我哋有随息，有入息，有出息咧，都系因为有一个，因为有呢个妙法，我哋念开个妙法，呢个就系六妙门入边嘅甚深嘅道理。 你离不开妙法， 我哋念开个妙法。 熟悉的时候离不开妙法， 我哋熟悉嘅时候离唔开个妙法。 所以复习的时候离不开妙法， 我哋随息嘅时候都离唔开个妙法。 住息如定，用复习的过程离不开妙法。 我哋住息入定都离唔开个妙法。 修观，你观检查也离不开妙法。 我哋修观去检查都离唔开个妙法。 你从无常了解怎么舍，也是离不开妙法。 我哋从无常嚟到达到呢个舍咧，都离唔开呢个妙法。 你的心变成清净，你变成罗汉，也离不开妙法。 我哋嘅心变为清净，变为罗汉，都离唔开呢个妙法。 所以佛在阿那巴那经里面讲，在什么情况下你有解脱，你没有解脱，你是初学，你已经是无学，在什么情况下适合修阿那巴那念。 所以佛在这里教导，如果我们收集这个阿那巴那的时候，什么情况都适合的，无论我们是解脱了没解脱，我们是有学无学。 已经有提到佛就是依照南传佛教，他休息的时候，他在波地树下，他也就是修阿那巴念。 长老曾经都提过，依照南传呢，佛陀在菩提树下都是修这个阿那巴那念的。 他是修阿那巴那念，依照阿含经，就是调他的身动清净。 咁依照呢个阿含经咧，佛陀就系依靠呢个安波念嚟个调佢嘅身体清净。 他的身动清净的时候没有障碍，那他就用天眼思维，他的过去的生命，无量无量生命。 咁我调到呢个心清净嘅时候，佢冇障碍咧，佢就开始思维过去嘅生命，无量无量过去嘅生命。 他就是用那个宿命神通，了解他的生命就是无量无量，这个无明也是无量无量。 佛陀依靠一个宿命通去了解到生命是无量的，烦恼都是无量的。 因为他度众生，所以他懂得无明，众生就是无明。 咁因为佢要度众生咧，所以佢可以通达无明，因为众生就系无明。 为什么我们众生是无明？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众生是无明。 咁点解众生系无明咧？因为众生执着。 他是用天眼来了解，我们的无明怎么表达？ 佛陀依靠天眼咧嚟到了解众生嘅无明，又点样去表达？ 我们执着我们的业， 首先我们执着我们的业。 每个人每个动物连每个虫也不会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这个宇宙世界大秘密。世界的所有的种种无量无量不同样的种类，都是无量无量不同样的业分。 点解我哋人所有嘅人所有嘅动物，甚至系啲虫长得都唔一样咧？因为我哋依靠无量无量唔同嘅业。 即时论其实是说明这个我们的世界的无量无量种类就是野生的，不是别的东西，是野生的。 咁啊，根据呢个居舍论咧，世界之中所有无量无量嘅种类咧，全部都系靠业而生嘅。 因为我们习气不一样，所以业不一样。 因为我哋嘅习气个个唔同啦，所以业力都唔同。 每个人有不同样的种子，用阿拉耶的道理。 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种子啦，依照呢个阿赖耶嘅道理。 所以我们也是不可思议，就是一，一，每个众生就是一，就是佛法的意思，就是因果的道理，因跟果不一。 咁啊，我哋每个众生都系不可思议噶，依靠呢个因果嘅道理。 那现在用呼吸来了解。 咁我哋而家依靠呢个呼吸嚟到了解呢个道理。 那呼吸本来没有就开始呼吸的过程。 咁呼吸嘅过程咧，从无到有。 呼吸的过程灭， 入息嘅过程系一个灭嘅过程。 那有空地， 因为有一个空界， 一定要注意这个空地。如果要了解你们的那个论文所教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空地空界。如果我们要依照这个论文所教的方法， 南传佛教，就如果你们有，我有在斯里兰卡在缅甸学南传佛教，不是注意这个空地，只是注意如是出世。 咁啊，南传佛教啊，咁长老曾经去斯里兰卡学过啦，佢哋系冇注意个中间嘅，因为佢哋只系注意呢个入息同埋出息。 如果你们问什么泰国的老师，有如是以后，出世还没有开始有什么，他说你不注意他就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哋去问一啲泰国嘅老师啊，出息入息之后中间有啲乜嘢？佢话如果我哋唔去注意嘅话咧，就乜嘢都冇。 现在依照你们的论文要注意它，不过用智慧注意它。 咁依住而家我哋依住嘅论文咧，我哋要去注意佢，用我哋嘅智慧去注意佢。 用智慧就是用正念。 咁用智慧就系用正念。 没有正念，不会有定，不会有智慧。没有正念，那就修行不会进步。 咁如果冇正念咧，我哋就冇定冇智慧，修行都唔会有进步。 正念的功能就是什么？ 咁正念嘅功能系啲咩咧？ 正念的功能就是调你的相，你的作意。很稳定，这是正念的功能。 咁正念嘅功能系咩咧？正念嘅功能就系调我哋嘅想，调我哋嘅作意，变成好稳定。 如果没有正念，那作意不稳定，想不稳定，那心也怎么会稳定起来？ 如果我哋冇正念咧，我哋嘅想唔稳定，作意唔稳定咧，我哋嘅心都唔会稳定。 因为作意不稳定，所以心又乱。 因为我们的作意不稳定，所以我们的心会乱。 那正念跟易经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也一定要了解。 那正念和一境性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去了解。 易经心也是靠正念，不过易经心的正念跟普通的正念又不一样。 一境性咧都系靠正念，但一境性嘅正念咧同平时嘅正念唔一样。 现在我有正念讲话，对不对？ 而家长老有正念喺度讲紧嘢啊。 所以我的思想会流利，如果我没有专注心，那我讲话就会很乱。 咁啊，因為長老而家正念咧，所以佢嘅思想係好流暢嘅，講嘢都唔會都係好唔會亂啦。 雖然我專注在我所講的話，在我的思想，我還是可以看到大家，你們是穿什麼衣服，你們的面表怎麼樣，我都會知道。嗯，這是正念。你注意你所做的事情，不然心散乱，而且，有正知，所以了解很清楚互相的关系。 咁啊，虽然因为长老有正念啦，所以佢虽然专注咁讲嘢咧，但系佢哋都可以观察大家而家嘅情况，大家面相系点样嘅，大家着住咩衫等等。 那如果我们是学定， 咁如果我哋要学定嘅话咧， 那只是专注在你的业处，不理别的所缘。嗯， 咁如果我哋学定嘅话咧，我哋只系专注住我哋嘅业处，我哋唔去理其他嘢。 心也没有散乱，嗯， 心亦都冇散乱。 不过它可以跟它的境界融化在一起。如果有只有正念呢，就无法深入禅定，你是不可能的。 咁佢先可以同境界融为一体啊！ 汉传佛教就改变这个本来的禅定的意思。其实汉传所讲的禅宗所讲的禅定不是这样，你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而且继续令那所有的境界很清楚。 咁啊，漢傳就改變咗呢個禪定嘅意思啦。漢傳嘅禪定係變成專注你手頭上所嘅嘢，跟住你領納所有你眼前嘅境界。 那現在，我以前有講過，我們是修那個轉動的禪定、世界禪定、無世界禪定，這是轉動的方法。以前的人也是教育的內容。就是来调心的力量，心如果它有一静心，它会有力量；如果没有一静心呢，它的力量不会那么明显。 咁啊，长老而家系教紧呢个传统嘅禅定方法啦，就系四禅八定啊。咁啊，有呢个心一警醒咧，心先有力量；如果冇心一警醒咧，心冇力量。 所以以前的人，他们是修这个转动的禅定，南传佛教还是特别强调这个禅定的功夫，来调心很强。 咁啊，以前嘅人都系咁样修呢个传统嘅方法啦，咁南传都系咁样修习呢个方法，咁样去调个心咧，心嘅力量好强。 佛在《杂阿阿含经》， 咁佛响呢个《杂阿含经》咧， 在那个扎那阿含经，扎那真阿含经，扎阿含经， 向呢个三约达尼伽，向呢个杂阿含经入边咧， 有那个扎那三约达， 有呢个禅相应。 佛里面说，你要读《刚伽经》，《刚伽河》 你要。入边有讲到咧，如果我哋要渡过呢、这个河啊， 刚刚河，如果你们往那个东方去，比哈到孟加拉过那边很宽，好像扬子江这样。 如果我哋要刚刚河，人 刚 刚恒河， 马达刚刚 入边有讲到咧，如果我哋要渡过呢个恒河咧，我哋要跨过一个好阔嘅一个区域啦。 印度人说更加母亲，马达更加。 印度人称为呢个河为母亲咧，叫为马达更加母亲恒河。 为什么马达？因为它是从希瓦的那个头发出来的，希瓦的髻。 咁點解稱為母親恆河呢？因為呢個恆河係從施華印度嘅天神嘅頭髮呢度出嚟嘅。 那你們要渡那個大河，那如果沒有船， 要知道怎么游泳。 如果我哋要渡过呢个恒河，冇船，点样算好呢？ 而且要知道怎么游泳很好。 咁我哋要识得点样游水啦。 好像澳洲人，他们很喜欢游泳。 咁好似澳洲人一样咧，佢哋好中意游水。 我过下个星期就去那边走一走。 咁下个星期长老都会去澳洲嗰度行一行啊。 澳洲人特别喜欢游泳， 咁澳洲人非常中意游水嘅。 所以多半比赛都是澳洲人，第一、第二、第三名。 所以游泳比赛咧，通常系澳洲人攞第一、第二嘅。 那你要渡那个大江，你要知道怎么游泳，好像澳洲人这样，但是还没有来了。 如果我哋要渡恒河，我哋冇船呢，我哋就要识得点样去游水，好似澳洲人一样。 他就比较这个游泳跟长汀，长汀就是游泳，游泳就是长汀。 咁呢部经呢，比喻禅定就好似游水一样，游水就好似游 那以 禅 前 定。 的人，他们其实有这样修，佛也有这样修，佛陀的老师有这样修，一直练禅定。佛，如果你们，看本身故事，常常佛就去喜马拉雅那边入定，所以他的禅定的功夫，练目练法是不能够跟他比较。 咁以前嘅人都系咁样修咧，佛都系咁样修，一直咁样去修炼呢个禅定。 现在北传佛教没有那么强调那个世界无世界禅定。 而家我哋嘅不传佛教咧，就冇咁强调呢个色界同埋无色界嘅禅定。 不过，如果你是用那个《大乘起信论》所讲的方法，你也不用什么所言，你可以入很深的禅定。 咁如果我哋依照呢个大乘起信论嚟修呢，我哋唔需要依靠咩所缘，我哋都可以入呢个好深嘅禅定。 怎么做？ 点样做到呢？ 就是思维那个无念的心，没有念的心， 就系 这 思 个 维， 叫一心三昧。 就系思维一个无念嘅心啊，呢个称为一梦。一心三昧，一心三昧。 一心不是这个心，是这个心。一心 哦，哦一心，OK，唔系一心三，一行三昧，行动嘅行。 一心三昧，这是禅宗所得别禅昧的方法。 呢个系禅宗特别强调嘅方法。 一心三昧跟那个楞严经，楞严经所讲的那个楞严三昧很有关系。 呢个一行三昧咧，同楞严经所讲嘅好有关系啦。 汉传佛教特别喜欢讲那个楞严。三昧，楞严三昧跟要了解，就是跟一心三昧的关系。 咁汉传佛教好中意讲呢个楞严三昧啦，三昧。咁楞严三昧咧，同埋呢个一行三昧咧，系好有关系嘅。 就心没有念的时候， 咁心冇念嘅时 就 候， 专注在这个空的心。 咁心冇任何念嘅时候咧，就专注喺个境界入边。 那所有的法就出现在这个空的心。 咁所有嘅法咧，就会出现喺一个空入边。 那依照大乘佛教的一些经典，好像《楞严经》等，就妙法，《莲花经》等等， 连罗汉很难了解这种境界。 咁啊，根据呢个大乘佛教嘅经典啊，例如《妙法莲花经》、《楞严经》等等咧，呢个连罗汉都系好难了解嘅境界嚟嘅。 他为什么很难了解？因为他没有法心。 咁罗汉点解好难理解咧？因为佢冇法心。 有法心，佛是用方便哈，所以那些依照《妙法莲华经》那些罗汉，他们都会欢喜跟了解这种妙法。 咁啊，如果佢哋有发心嘅咧，佛陀就会用方便啊，依靠呢个《妙法莲花经》咧，佢哋都可以随喜同埋了解呢个境界。 那智义大师也含传佛教，在含传佛教那个天台中，将那个三昧的磨练特别清楚。也就是六妙门，就是准备你了解这种境界。 咁啊，天台嘅智者大师咧都有讲到啦，修呢个六妙门啊，就系去了解呢个境界。 你是用所缘调心稳定，然后你就放下所缘，注意那个空空的心。 咁我哋系用所缘令到调心稳定之后咧，我哋就放下所缘去了解个空空嘅心。 如果有法出现， 如果有法出现咧， 那无著菩萨实在是阿毗达摩论说明，如果有法出现，那就是观。 咁无著法师说明咧，如果有法出现咧，我哋就去观。 有相就是观， 有相咧就系观。 没有相，那就是止。 如果冇相出现咧，就系止。 不过来能够这样学，心要很稳定。 不过如果我哋要咁样学嘅话，首先嘅前提系我哋心要够稳定。 那怎么调心稳定？ 点样去调呢个心稳定咧？ 那就是用安那巴那念。 就系用呢个安波念。 如是 入息。 本来无而出现。 入色本来无，而家出现啦。 出现以后， 咁出现以后咧？ 即时论也是说明自然灭。 出现以后，居舍论都说明咧，佢自然灭嘅。 法出现需要因缘，没有因缘，没有法能够出现。 咁所有法嘅出现咧，都要依靠呢个因缘。如果冇因缘，法就唔会出现。 所有的因缘都是在无常。 咁所有因缘咧都离唔开无常。 无常叫做刹那刹那生灭。 咁无常嘅意思咧就系刹那刹那咁生灭。 这个法不容易，需要定才能够了解。 咁呢个法咧唔容易理解嘅，必须要禅定先可以去理解。 出现以后，那就灭，自然灭。 法出现以后，自然灭。 那，你们的论文就是鼓励你们特别注意这个灭，就是空劫。 咁我哋呢个论文咧就特别鼓励我哋去注意个灭，就系、是、个空界。 不是用力量注意， 唔系用力量去注意， 用正念注意， 用正念去嚟到注意， 用正念注意，才会。法智慧用力量注意，那就没有法智慧。 我哋要用正念去注意咧，先可以发起一个智慧嘅。用力量系唔可以发智慧，所以我哋要放松。 灭以后，还是有生。 灭咗之后咧，我哋仲系有生嘅。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努力，还是有生。 唔需要特別嘅努力咧，呢個呼吸都會升起嘅。 本無而生， 本來冇嘅，而家升起啦。 那生以後重複滅， 咁升起之後咧，佢重複會滅。 滅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那個階段。 咁滅嘅時候咧，我哋要特別注意呢個階段。 就是空间， 叫一个空间。 你注意这个空间的时候， 咁如果我哋注意个空间嘅时候咧， 还是会知道有气没有完全灭。 我哋都会知道呢个气咧冇完全灭晒嘅。 心脏还是继续跳。 我哋嘅心脏咧依然系喺度跳紧嘅。 因为心脏继续跳，那个血钻在身体里面。 因为心脏持续咁跳紧咧，所以我哋血液都循环紧嘅。 血钻在身体里面，所以有气有血，所以身体有阴阳，没有阴阳我们就是啦。 咁有心有血液循环紧咧，所以我哋有气有血有阴阳。 那重复回到空地，从空地起来。 咁重复咧，我哋会翻到空地，从空地起。 那这是我们的心的庙。 呢个系我哋嘅心嘅庙。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是有，不是无。 唔系绝对嘅有，唔系绝对嘅无。 不是非，不是非非。 唔系非，唔系非非。 那这样学佛法是不是很有意思？ 咁样嚟学佛法系咪好有意思咧？ 那也没有无常，也没有常。 咁冇无常，亦都冇常。 没有有，也没有无。 冇无，同亦都冇有。 那了解这个道理。 咁我哋去了解一个道理咧。 你们是学净土法门也有关系。 如果我哋系学净土法门嘅，呢、这个都有关系嘅。 那今天早上上午讲到这里为止。 咁今日今朝嘅课程咧就讲到呢度为止。 休息十分钟，就打坐一个小时，好不好？ 好，我哋而家就休息十分钟，跟之后就打坐一个小时。好，大家可以去方便。 你说那个无念是不是如果我呼吸停止了就可以无念？因为我现在打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呼吸中间 哪一段是特别长，那个时候就是无，就是可以无念，是不是就是不要呼吸？ 要不要呼吸呢？就是打得出 没有，不是空气不呼吸，而是自己可以不呼吸，可以这样子吗？他是自己， 你只是思维，你不是做什么啊？ 他是自己不呼吸， 你一直要做什么，所以麻你啊。 我做了什么？ 你只是思维思维就好了。 他是自己激动不复试的。 那好，那你就思维。 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无念，可以吗？这是那个时间很长的。 不是也不复试。 我不对吗？ 没有对，没有不对。